每一次喊你，我的心都痛。每一次喊你。

只想望有一天我能走到你的身边，我能走进你的故事，霞光里一起浪漫，总在盼望这一天。桌上台历翻来翻去一点点，也许它很近很近，也许是无法到达的遥远。你是否知道，你是否已经听见，我的心在呼唤 我们。